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哎呦，我的小公主哎，你就别生气了，你爸爸估计也快回来了啊！ 面容枯槁的老者放下茶杯说道。宁荣荣从沙发上跳下来，跑到这老者腿上坐下。白嫩漂亮的她和这骨架巨大的老者相比，此时就像是个洋娃娃，抬手揪住了这老者头上的白发。 我不管，沈家走了这么久，好不容易回来了，爸爸却不在，他是故意躲我的，对不对？骨头爷爷，你快为我做主。 哎呦，我的小公主啊，你就别折腾你骨头爷爷头上这几根枯草了，哎呦，不然啊，我可真要变成光头了。哎，更被你那个贱爷爷那个贱人取笑，你让我给你做主，我怎么做啊？难道在这宗门里还有谁惹得起你吗？ 这倒也是，不管，反正等爸爸回来，一定要让他送我点好东西，我才能消气。骨头爷爷，你可要帮我说话哦。 好， 就知道骨头爷爷最好啦。 宁荣荣用力地在他脸上亲了一下，才从他腿上跳下去。看着活泼的宁荣荣，骨斗罗眼中流露出了一丝温馨的宠溺。宁荣荣可以说是他看着长大的，这个小魔女从小到大娇惯的性格，几乎就是他和宁荣荣另外的那位贱爷爷培养出来的。而正在这时，解围的人终于来了。 听说我们的小魔女回来了，在哪儿呢？来，荣荣，快出来，让爸爸看看。 听到这个声音，宁荣荣先是兴奋地想要迎上去，但马上又意识到自己还在生气，赶忙又板起面孔转过身，背对着门，那娇俏的样子看得沙发上的骨斗罗一阵好笑。一名儒雅的中年人在一位白衣老者的陪伴下步入大厅，眼前这个人就是之前在拍卖场那个连血腥亲王都不敢招惹的竞拍者，而这个人也正是宁荣荣的父亲，七宝琉璃宗宗主，享有大陆第一辅助魂师之称的宁风致。 丫头，干嘛背对着爸爸呀？快一年了吧，爸爸可想你想得紧呢。 想我？才怪，你巴不得我不在家呢。 宁风致看着女儿气鼓鼓的样子，心中不由得一阵怜惜，先在沙发上坐下，伸手就想搂过女儿，谁知道被宁荣荣一个转身躲开了。没有搂住女儿，宁风致不禁一惊，此时他虽然是随手一握，但速度却不慢，居然会被他轻松地躲过了。宁荣荣可不知道父亲在吃惊，直接跑向了那白衣老者，扑入了他怀中。 贱爷爷，贱爷爷，人家想死你了。 哎呦，乖，我的小宝贝，你可回来了。哎呀，贱爷爷想你呀，想得不得了。 真的吗？ 哎呀，当然是真的，不信呢，你问你骨头爷爷。 可是刚才骨头爷爷跟我说，他比你想我想的要多一点点。 他放屁，明明是我想你更多一点。 你才放屁呢。 不服气啊？走，找地方打条去。 哎，好了，剑叔、骨叔，你们都打了一辈子，蓉蓉刚回来，今天就算了吧。啊， 我有办法证明两位爷爷谁更想我。 小魔女毕竟是小魔女啊，一回来这家里就热闹了。蓉蓉，别乱说话。 你都不想我，还不让两位爷爷想我啊？人家大老远的跑回来，你却不在家。两位爷爷，这样吧，你们都送蓉蓉一件礼物，谁的礼物蓉蓉更喜欢，就是谁想蓉蓉想的多一点。 怎么又是这招啊？ 好了，蓉蓉，快过来，让爸爸看看。谁说爸爸不想你啊？爸爸可是给你准备了礼物哦。哎，要是你再不乖乖听话呀，礼物就没有了。 礼物是什么？ 宁风致不动声色地抬手又向女儿搂去，可谁知道宁荣荣身体又是一转，依旧是轻松闪开了她的手。这一次吃惊的已经不只是宁风致了，两位老者也不禁吃惊地对视了一眼。由于七宝琉璃塔的特殊性，哪怕是封号斗罗也无法看出他的魂力有多少。 先拿礼物来，不然不给报。 蓉蓉，你先告诉爸爸你的魂力多少级了，要是有进步的话，爸爸才能给你礼物。 爸爸，我的资质可要比你好多了，这一年我可没有偷懒哦，魂力长得不多，也就马马虎虎长了十级吧。 这么少啊，蓉蓉，你可要努力了。哎，等等，你说多少？ 我说十级啊，确实少了点，不过我会努力的。 十级？你走的时候27级，那这么说，现在已经37级了。你不会骗爸爸吧？ 坏爸爸不相信人家。蓉蓉虽然以前调皮了些，但从来都不会说谎。不信，让两位爷爷看看。 一边说着，他直接跑到了白衣老者面前，把自己的小手伸了过去。白衣老者握住宁蓉蓉的手，片刻之后，脸上已经是一片惊奇之色。 冯志，没错，这丫头的魂力是到了37级，这可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还从没听说过有谁能够在一年内将魂力提升10级之多。就算是当初那个被誉为最年轻封号斗罗的小子也不行。难道我们家的蓉蓉真的是天才，还是那个史莱克学院厉害呀？ 靖爷爷，你怎么知道我去了史莱克学院？ 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你可是我们的心肝宝贝，你的行踪一直都在你爸爸的掌握之中。 宁风至此时脸色已经变得凝重起来，魂师的修炼过程怎样，他与面前的两位再清楚不过。一名魂师想要提升自己的修为，就必须要稳步前进，一旦过于急躁，立刻会有生命危险。而在魂师界也有一种邪门的修炼方法，以自己的生命力为代价换取更快的实力提升。他绝不希望女儿是在史莱克学院被教导了这种修炼方法。想到这里，宁风致眼中已经露出了肃杀之气。白衣老者和枯槁老者显然也想到了这个可能，两人的脸色同时沉了下来。 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都不说话了？ 蓉蓉，你立刻把这一年来在史莱克学院修炼的所有情况说一遍，不能有任何遗漏。我要知道你为什么能够提升得这么快。 爸爸，没事吧？人家不好好修炼，你说我懒惰，人家现在提升了这么多魂力，你怎么又紧张起来了？ 我是怕你误入歧途。爸爸没和你开玩笑，赶快把你修炼的过程告诉我。 当初我偷偷跑到史莱克学院，加入学院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竟然是最弱的一个。 当下宁荣荣开始从自己进入史莱克学院时说起，讲述着自己在史莱克学院修炼的过程，对于他们史莱克七怪也简单的描述了几句。当宁荣荣说到史莱克七怪其他人在开始时对他的排斥，一旁的枯槁老者忍不住说道： 荣荣，你没搞错吧？那儿和你年纪差不多的孩子都比你强。 就知道你们不信，我们弗兰德院长有句名言，史莱克学院只收怪物不收普通人，他都叫我们小怪物呢。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你们这些小家伙还真就都是小怪物了。史莱克学院果然名不虚传，可就是如此，我也不相信他能教导到你在一年之内魂力提升10级之多呀。 你们听我说呀。 他又把接下来大师来到史莱克学院开始对他们进行集训的过程说了出来。听着他的描述，宁风致和两名老者逐渐露出了恍然的神色，也不禁暗暗钦佩。宁荣荣一直说到了进入新史莱克学院修炼。 两个月前我突破了30级后，在老师们的帮助下获得了自己的第三魂环。 等等，那位大师果然是个人物啊。 在他的教导下，你一年魂力提升个三四级，我认为还是很正常的。我很钦佩他对你们的特训，但按照你所说，两个月前你还停留在31级，可两个月后却已经升到了37级。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半个月前我都还是31级呢，后面这6级几乎就是在一天提升起来的。 蓉蓉，你可不要吓唬爷爷啊。 那枯槁老者忍不住瞪大了眼睛，他可是知道那种邪门的修炼功法提升的速度越快，对生命力消耗的就越大，一天升6级，那恐怕要消耗几十年的生命力才行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本来还想给你们个惊喜的，可怎么却变成了惊恐？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吃了一种特殊的药草才提升了这么多实力。 药草？什么药草？ 我三哥说好像叫什么绮罗郁金香，是不可多得的仙品。 宁风致的脑海中突然浮现了两个刚刚见过不久的身影。 难道是他们？绮罗郁金香？剑叔、古叔，你们听过这种药草吗？ 两位老者同时摇了摇头，脸上一片茫然。 或许只有独孤博那个老毒物才知道了。不行，风致，我们必须要赶快检查一下蓉蓉的身体情况，万一他的魂力提升，那是以付出生命力为代价，我们就要赶快想办法才行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